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今日咧，你見到個台面咧，有個嚟咗個手碟啦，有啲人以為咧唔知咩係飛碟啦，以為嚇，其實梗係唔係啦，但係好型嘅音樂，一個音樂人咧要介紹一下嘅，就係 Emmon Leung， 佢咧 handpan， 即係我哋叫做咧真係先祖嚟噶啦，最早係你帶嚟香港玩，跟住咧就 Intersong 嘅 collective 嘅樂團負責人，介紹你中文名先啦，不如大家知道一下。 我好少用我中文名嘅， 係啊，我都知啊， 因為我中文名係叫做梁卓坤。 係，我知道。 咁我覺得係好唔好 個坤字難讀啊！ 唔係因為今日成件事好似好正面，好positive咁。 嗱，咁我講下點解咁邀請你講下。其實你創作到音樂咧，我發覺你同即係社會議題咧都好有相關。你創作嘅嘢咧，即係都幾關心到社會議題，所以我哋今日都想講下你創作嘅路向啦。你幾時開始前接觸音樂嘅？ 聽就好細個啦。咁即係通常都係聽，即係之前我細個中意聽 Beatles 啊、Rock 又 Rolling Stone 咁啊，咁就覺得好似好勁， 好勁係嘛，好玩嚇。即係你最中意觸動腦音樂，始終係 Rock music 比較強啲係嘛？ 係啊，因為始終我嗰個好中意嗰個態度咯，即係跟住搖滾係有一個 啱啊啱， 好獨特嘅態度 嘅，即係對社會嘅意見係好 多。譬如 Blues 都有， 係啦，冇錯冇錯 ，whatever。咁但係搖滾嘅態度就社會，其實佢哋都唔理嘅。他們那種就是什麼都不理，就是什麼都可以關我事，亦都可以都什麼都不關事 樣。那你其實開始，何時開始真的做創作音樂？因為你很早期90年代，即是你本來不是在香港住的一段時間，你 很搞笑的時候，我曾經訪問過你，你在外國住，你曾經做點心的嘛。 是 不是？即是你估不到 廚房 做點心點點下就變成樂手。那當然你彈開吉他的，那你講一下你故事給人聽一下。我知道 而已。我 在那邊就是做點心咯，做啲廚房佬 hang up 咁咯，都幾好嘅。因為嗰陣時我聽慣，即係譬如咩什麼 Doors 啊、Rolling Stone 啊嗰啲，同埋嗰陣時係 hardcore 嘛、punk 嘛，咁又有 clash 啊嗰啲，懶係好政治嗰啲 band 咁樣，嗰啲音樂 whatever 係啦，咁都 OK 嘅。咁啊廚房佬都 OK 嘅，我哋會炸 Beyond 咯。 係， 原來 Beyond 係即係廚房佬嘅 favorite 啦。係啊，真係，不過佢啲歌係幾好嘅個 feel。嗰樣嘢感覺， 嗱呢樣嘢我覺得好奇怪喎，啊唔知點解嗰樣嘢係即係呢個階層，即係廚房啊或者 whatever，即係可能你香港就變咗係 MK 嗰個 reference， 佢哋係中意 Beyond 嘅，我都中意嘅其實，因為佢有一種令到你熱血沸騰嘅效果咯。 同埋都好多反思嘅，好多歌嘅內容都佢有好多嘢反思，譬如種族啊、自由啊嗰啲嘢。 那些是 OK 的，即是你變了它即是好像 Rock 那樣，什麼 topic 都可以搞的，你唱一情歌又可 以， 海闊天空根本頭一句都不關下一句事的都可以的那你嚴格上來說，你海闊天空的歌詞是即是蛤這一句又可以下一句的了， 即係連貫，你覺得 即係嗰個連貫係差唔多冇咁滯嘅，咁但係你就好似好有 feel 咁咯， 係好聽啦，係啦，冇錯。 咩叫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咧？ 咁呢個都好多人曾經問過呢一句説話嘅。 唔使問嘅，你好有 feel 咪得咯，我覺得。 咁係，即係可能你覺得好聽，要記到上身已經好。咁你講真啦，後來你又成立咗一隊 band 嘅，即係你講嗰隊蝦係咪？咁你講下個蝦點解會好多係即係搖滾音樂啦？當時你係吉他手。又作曲啦，又填詞，同埋唱主音嘅，就出咗張碟嚇。Yes Music for Phoenix。 Phoenix for Phoenix 係我自己嘅，咁下就出咗四隻碟嘅。咁頭嗰三隻你先試幾多隻？唔記得咗。不過係最後嗰隻先正我唱嘅，因為個主音嚟一對。 係。 咁我會有時會唱下，有一兩句咁樣啦 嚇。咁當時你點解玩即係嗰個 style？ 你好似都幾流行。當時有真係電台咧都揾咗你做，跟住做咗個監製個節目啦咁樣。闊達天空咁樣。 闊達音樂天空就俾阿黃志忠拉咗入去做。 係，咁啊講下點解你突然間嚟到香港，翻咗嚟組合咗呢對蝦咧咁樣樣？ 我參加加士伯流行音樂節啊嘛，嗰陣時，咁啊有兩隊 band 嘅， 係， 咁我自己有一隊，咁其中另外一隊，我覺得咦好勁喎佢哋，咁不如睇下撈埋一齊玩，睇下會唔會， 嗯， 即係做到啲嘢咁咯， 係， 嗯，咁都搖搖地滾嘅，佢哋都， 咁，但當時好似啲人話你歌詞。今時今日都幾好聽喎，我唔知道有幾多首歌，我冇聽過曬啦。 咁啊，聽過究竟應該點啊？ 嚇！ 有一隻歌叫《究竟應該點》。 嗯，究竟應該我冇聽呢個。 咁啊，可以俾個 link 去播下。 到時播，不過而家唔播得住。咁咧就到時我哋翻去再聽下，即係啦。頭先究竟應該點？我到時揾佢，到時擺翻落個 Facebook 等大家知下。 係啊，都 OK 嘅，因為嗰個而家我會喺一間中學兆基嗰度做一啲 music workshop， 啲人都仍然係咦？他哋都聽過呢只歌喎， 佢哋 都 中 意 嘅 喎， 係啊。因為我見到好多人嘅評語就話，你啲歌嘅歌詞咧，其實都係即係幾吸引，到時而家啲人都仲聽翻嘅，繼續。 嚇！咁嗰只歌就係我哋嗰陣時有個主音寫嘅中文歌嚟嘅，即係係廣東話歌嚟嘅。咁佢有啲句子喺裏邊係即係幾得意嘅。即係食飯係咪要俾錢啊？即係都幾廢青嘅，然之後會問我係咪一個好討厭嘅青年啊？ 咁都幾啱而家年代啲人去。 你而家都係講緊呢樣嘢，幾慘啊！其實 即係可能呢個係好一般性啊，大家都會關心或者都當時諗下自己生存意義喺邊度，或者個社會價值係乜嘢咁樣。咁我都有趣嘅，我覺得。咁啊，講下啦，跟住你幾時開始咧？真係之後咧，將呢啲嘅議題發揮喺你嘅音樂上面咧？ 其實不嬲都有嘅，因為其實好多人我想普遍 有大部分人不是很多，總之有一個 significant amount 的人是會學音樂是會執歌先的。我就可能我彈吉他就不是很厲害，我不是很喜歡執歌，因為他們人彈得很厲害，我永遠都好像彈得不是很厲害，我反而是拿了一些最基本的東西，然後不如直接 shortcut 走去創作啦，我就沒有經過執歌的階段。我只是看哦啲書啊，呢個啊呢個呢個呢個 A minor 係嘛，咁啊理解佢 A minor 係點解，咁然之後咪自己喺度做即係 創作， 做創作 再編，重新編嗰啲曲咯， 勘察咯，即係。 咁你咁講啦，即係其實你做啲編曲或者係重新創作嘅時候，其實應該有啲咩音樂嘅底嘅人先能夠做得更加適合咧呢份工作。即每次編曲你知啦，好多時其實音樂個要求都有一定嘅需求噶嘛。 聽咯，聽係最重要咯，同埋拆解咯。即你譬如有一隻碟你好中意嘅，即係當係我中意，咁你就會不停喺度聽幾百次，甚至乎幾千次。咁你就諗點解你咁中意啦？如果你中意都有其他人中意，咁你知道哦，原來呢只拆解到點解啲人咁中意呢一個點啊？點解啲人咁中意呢一隻碟？或者點解人咁中意呢個 artist， 就開始慢慢掌握到裏邊即係嗰個音樂嗰個最基本嗰個元素咯。 好啦，咁講啦，譬如你之前嘅蝦啦，即係啲碟嗰啲歌啦，啲人中意你哋嗰對 band 個原身個原因係咩？裡面嘅含義啊，定係歌曲嘅編排啊，定係其他嘅態度咧？其他嘅嘢。 咁我諗放咗出去就唔知㗎啦呢樣嘢，但係未放出嚟之前，你係盡量做嗰樣叫做好嘅東西咯。即係點樣叫好咧？即係係咪？是不是很涼或者很老土呢？自己做些東西出來，那你要不同在這裡檢討自己那個創作那個成分。那這件事其實 in the way 是一個很有紀律的東西來的，即你又要 study 很多東西，你又要自己聽回自己，然後要想很多方法怎樣可以聽回自己或者其他 band member 的東西，然後又決定有什麼進步的空間。同埋一進步你就要諗，你喺中間你可以東南西北都行到嘅，咁但你就唔得嘅，因為咁點咧？咁你要揀一個 direction， 或者係要 find out 其實呢一隻歌嗰個 direction 係乜嘢啦？ 好啦，咁你其實蝦你個定位一路以來，你出咗幾張碟啦，其實每個定位會一路變緊一個方向啦。 每次出 到，每一次都有少少唔同，即係每一次都有個大方向嘅，但係呢個大方向嘢係講唔到出嚟嘅，咁係要聽先至得嘅咁樣。即係其實個個即係我覺得好嘅 artist 都有呢一樣嘢嘅，即係譬如我好中意一隻 band 叫 Police， 咁佢每一隻碟都係唔同嘅東西，同埋呢樣嘢唔係刻意噶嘛，係刻意唔到添嘅，其實你可以話，即係總之我就會創作咯，咁啊創作完之後，然後睇翻，咦原來係有少少嘢係 in common 嘅喎，呢一期出嗰啲嘢。 咁但係會唔會有時都要篩選？譬如有啲歌，咦發覺你大家走嘅方向咧，有時會有唔同一樣嘅嘛，可能有啲歌喺呢張碟裡面咧，可能唔係好合適。 反而係有趣嗰樣嘢嘅就係，可能我喺1992年作咗一隻歌嘅，係 嚇。 咁可能佢就冇錄到嘅。然後可能有啲嘢係未明白到嗰隻嘢嗰個方向，而係同可能嗰一排嗰一棒廿隻歌嗰樣嘢都係有少少唔 compatible， 但係就唔知點解，但係就可能去到2003年嘅時候，咦，我開始 get 到嗰隻歌啦，就再翻去嗰隻歌嗰度再去諗一紮嘢出嚟啊！咁反而 Music for Freelance 我自己嗰隻碟係會有一啲1991、1992年嘅創作喺度。咁我翻翻去睇翻，咦？而家好似我明白，我 get 到咯。即係有時要自己都要 get 自己嘔出嚟嗰啲嘢嘅，因為自己有時自己嘔咗出嚟嗰啲嘢都嚇咩嚟㗎？ 即係可能都要沉澱下，了解自己。好啦，你個呢個 Music for Freelance 係講啲咩重點？其實想有啲咩嘅信息或主題想表達出嚟咧？ 其實就是覺得嘢嘅，我裏邊寫咗啲文嘅，即係我以為自己是一個作家咁，嚇，咁但係一個錯亂嘅呢樣嘢。咁但係 nonetheless， 我都係中意一個即係都 OK 中意寫嘢嘅人啦。咁但係我就比英文就會比較好啲嘅。 當然明啦，成日都見你 Facebook 都係寫英文為主。 係啊，寫英文嘅，唔識寫中文。 睇啲 news 我見咧都係全部英文嘅。 係啊，我係唔識寫中文嘅，識睇少少咧，你可以話嚇。咁就係講緊一堆城市人嘅生活咯。佢即係我就覺得最後嗰只歌就 summarize 到成件事嗰個精神啦。咁最後嗰只歌就係講緊一封信咁樣嘅，咁嗰封信就係寫俾一個過咗身嘅朋友，或者係過咗身嘅朋友，寫低俾佢啲朋友又得，即係兩邊睇都得嘅。嗰個 message 可以summarize 嗰樣嘢就係，我哋好似每日見到啲嘢都好似 OK 咁樣，或者有時你自己順理成章。你就好容易 miss 咗，即係真係重要嗰樣嘢咯。 好啦，咁我想講下你喺外國生活同香港生活，你對呢兩個城市嚇有咩感覺？有咩唔同咧？ 我喺外國就喺加拿大喺門地河啦，咁嗰度就好多好玩好多嘅，你可以話，即係嗰度會由6月開始一路 festival 撚 festival 咁樣去到差唔多7月到。唔止音樂添啊，有嗰啲咩煙花啦， 有 comedy 啦，有 film 啦，有 jazz 啦，而家仲有 drums 啦咁樣。咁其實基本上呢個城市係玩個不停嘅。我仲記得喺 Montreal 最旺嗰條街，即係類似而家旺角咁樣，或者金鐘咁樣。唔使個政府自己 block 咗噶啦，咁就嗰日係車行唔到噶啦。咁個個人都要喺度睇咯，佢擺咗幾個 stage 喺啲最重要嘅嗰啲馬路嗰啲位度。咁啊，成個城市就自己攤換自己去玩咯， 即係好 vivid， 即係成個城市好生動啊，好活潑咯。不過係好好嘅，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外國文化好濃嘅，即係好自由啊，好多 free form 嘅嘢可以玩到。係 啊。 咁啊，香港咧，你覺得香港點啊？翻嚟一段時間咁耐啦。 香港我中意佢嗰種24小時運作咯，冇錯。而家都幾中意嘅，即係你但係而家少咗好多啦。唔知另外呢個長處可能少了，因為以前譬如我夾完 band 3、4點去旺角等嘢等車，咁仲有好多嘢食可以選擇啊。咁啊，街邊有個婆車嘅車出嚟買粽啊，咁樣係24小時運作嘅。你又可以落去酒吧飲嘢啊，3、4點咁樣一路繼續可以咁樣碌到落去天光 after party 都仲得。咁啊，係好好玩嘅。 即係呢個係有另一種嘅生活狀況。係啊，另一種。係啦，咁好啊，講下你啦，即係其實你突然間即係二千年啦，其實你接觸嘅 handpan 啦，咁你嚟自本身佢嚟自瑞士有兩個嘅創造人啦，可以咁講。本身改良自嚟叫 steel pan 噶嘛，係咪？一個大油桶切割出嚟嘅，其實嚟自印度嘅。加上頭先我哋頭先講嘅嘢叫手碟啫，但係佢頭先你之前講嘅故仔就仲加咗嗰個印度嗰個花樽叫咩名話 ？Katam。 Katam。咁樣個名就叫 pan 噶嘛，有時有啲人叫 pan。 其實個故仔就係嗰個印度 player、就是玩個 Katam， 好像個大花樽咁嘅，但係冇音嘅，但係都好勁嘅嗰樣嘢。咁然之後佢喺度淨係可能噏咗一句：，哇！如果有音幾好，幾爽皮啦。咁啱嗰兩個瑞士人就係做Jamaica steel pan 嘅嘅 maker 啦。咁佢話：咦，我可能有啲計喎。咁就演變成為呢一嚿咁嘅東西。 都幾有趣啦，同埋咧， 即係有音嘅。 係啦， 有音嘅動搖咯。 同埋咧就係你點解會咁中意咧？情有獨鍾之後，你真係好瘋狂，任何時間都玩住佢。 啊，咁唔係任何時間，咁我中意節奏嘅。我中意打 drum set 嘅，但係打 drum set 嗰個弊處就係你練三十分鐘你就已經好嘈啦，你覺得自己有好多都唔好聽嘅嘢。但係個 pan 咧，如果你係喺呢度去研究節奏嘅時候咧。你是不會攰的，你可以仲嘥好多時間去。 同埋佢好忠誠嘛，因為俾人感覺幾冥想式嘅，係嘛？即係我幾欣賞佢，即係其實聽個音樂咧，個聲音好舒服得嚟咧，係令到你又冥想啦，有啲時候亦都好激昂啦，有時好平靜。因為我嗰次你伴住啲讀詩嘅時候，我都 feel 到個感覺嘅。不如示範一下，等大家知道其實 handpan 個音域好闊噶嘛，有高低，有好多唔同嘅效果出嚟。其實睇嚟好簡單，其實就幾難玩嘅，我覺得。 咁咪介紹下先。 試下。 呢度有一嚿二嚿啦，細音細粒細粒嗰啲高音啦，大粒嗰啲就係低音啲啦。 冇錯。 咁呢個就係最低音啦。 樂手多了，以前初初你是為先，跟住咧就好似講嘅就超過咗五十幾隻嘛，賣咗係咪喺香港人買到？ 我諗而家唔止四千啊，應該 係咯。咁你好似都有三十幾個，好似真係本身都係玩開音樂嘅 artist， 有冇同你即係困埋一齊？有時有啲人我見到都有㗎，你都有一兩隻咁樣樣唔同嘅 handpan 一齊玩。 Conventional 嘅 musician 就唔係我中意呢隻樂器嘅，因為佢哋覺得好 limit 啦，即係得幾個音咁樣，你又得喺個 scale 度。咁其實有一個好處嘅就係呢個樂器就可以俾到一啲佢哋又好辛苦啦，你哋叫學吉他。 係。 咁呢個咧，你搞掂咗兩個 technique 就 OK 啦，就你響到個聲。 但係好難得好 嘅噃。你搞掂咗呢個聲，同埋你有啲節奏感，咁你就可以享受即係自己做音樂嗰個過程咯。 係。 咁但係譬如 on show 就梗係要求高好多啦。但係呢個就係我自己去 enjoy 即係音樂嗰、那個即係做音樂嗰個過程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咯。 但係本身都唔容易，因為一你揾到個 maker 啦，即係肯在做啦。以前就要寫信啦， 以前好煩， 就話啊點解我要呢中意呢個音樂啊？點解要解釋啦？跟住佢認同你有誠意啦，先幫你做啦。 係啊，第一代 又要第二樣就係、是、哇做都成年咁滯先做好嘅咯，即係六個月至少係咪六個月至八個月以上？ 哇！之前唔止添啊，好瘋狂，有啲 waiting list 係等到三四年啊。 哦，好慘。 咁但係起碼而家就多咗人做啦，你就唔使嘅啦，即係你半年就可以。 但係而家都係有 deliver 定係都係要自己去到外國攞咧？ 佢哋會寄過嚟嘅， 都會寄過嚟。 有啲就會寄過嚟，有啲就唔知點解就都寄唔到過嚟。我記得好似有一班香港嘅朋友係要飛過去以色列攞咯。咁然之後一個人飛過去，唔知一個定兩個飛過去，要帶七八隻翻嚟啊。 咁犀利！ 但係落 order 就自己落嘅。咁、可能有啲地方又唔係好方便寄。 但我想問你，而家嗰陣時你可能一隻咧就萬幾蚊，平嗰啲啦，貴都四五萬。而家佢去到價錢又點樣 咧？都係二萬。左右 咯， 因為佢冇辦法，佢始終個工序係要嘥咁多個即係所謂嘅 man hour 去做。 明白，咁再你又講下啦，即係其實後期你用呢個音樂即係創造另一隊 band 叫 Intersong Collective 啦。其實佢 Intersong Collective 嘅意思就係將好多唔同嘅音樂即係組合咗，再重整過。咁其實你哋主要玩啲咩嘢嘅咧？ 主要都係圍繞住呢個樂器啊，但係又唔使一定嘅， 唔使一定 咁 Intersong 係。 其實是一個這個 term 在有一本小說叫做 Naked Lunch 那裡來的、嗯、 你講過上次 是的，就是 那個地方，就一去到 Interzone 是甚麼呢，一下去就有很多人在打字、嗯、在個酒吧那裡、嗯、不是說、就是、酒吧的 Facebook 都在打字，全部都在寫 report、 嗯、 就是我就會覺得咦 OK 這個 concept、嗯、就是所有 creativity 最中心的那個點那個位置、 嗯、 是 connected 的、嗯、所以未必一定是、這個樂器的東西、嗯、inspired by 這個樂器中其一，同埋其二，我覺得這一點在個人的潛意識那裡，反而我們的方向就是怎樣去做一些音樂去 directly， 即盡量 direct 去跟一些人的潛意識溝通、 嗯、你覺得怎樣溝通呢，即是在音樂裡面當然大家去想冥想或者是聽，但怎樣去所謂你講到很深入的那種叫做即意識流，大家去溝通那樣東西呢、 嗯， 潛意識嘅溝通， 即係譬如我哋會有時做一啲 session， 就係有個 hand pen 加埋 design 咗一個故仔，我哋講個故仔，咁啲人就好似半瞓醒狀態咁樣去聽。咁佢聽完個故仔翻出嚟嗰陣時，佢哋都會話講翻俾我哋聽，佢哋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東西， 即係經歷咗好多， 經歷咗好多唔同嘅東西，或者之前諗起以前有一個好一個最感動到我嘅就係有一個。朋友就係佢諗，即係會諗翻起以前一個好 close 嘅朋友，咁同埋佢係會成個人個樣子走曬出嚟喺佢面前啊嗰啲咁。 即係真係玩緊潛意識嗰啲咯，好似人催眠嗰啲咁，跟住就自己可以見翻曬好多對話嘅嘢。 係啦，咁呢樣嘢係，但係我哋會 develop 得好慢嘅，因為呢樣嘢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嗯。因為其實我唔係 New Age 人嚟嘅，我係完全係即係科學 base 嘅，咁所以變咗嗰啲古仔嘅 design 啊，或者對節奏嘅研究啊，這個音對人嗰個 instinct 嗰個反應係點啊？都係喺 science 嗰度嚟嘅，其實嚇、我哋睇好多 neuroscience 嗰啲嘢。 明白。都有除一樣嘢就講下啦，其實咧本身咧玩 hand pen 咧都有好多 community 裡面自己一啲 rules 啊，或者啲嘅叫理念啦。譬如話頭先講啦，大家佢哋唔會揾廠商去做啦，揾啲 maker 去做啦，中間就冇咗個 agent 啦、甚至佢哋可能有概念就係好似一個反資本主義嘅諗法嘅。咁我講多啲呢啲嘢俾大家嘅知道，可能大家有啲潛規則係會跟住咁做嘅、就係唔想去搞到好似好市場好爛啊，或者好好。很多人係咁，個個都走去買啊，當係一種即係消費品咁樣。 係，因為佢初初個 maker 就唔想當呢樣嘢係一個商品，或者係一個紀念品，或者可能英文講嘅一個 novelty 咯。咁我諗佢哋係會好刻意去避呢樣嘢，因為 naturally 呢樣嘢就係已經係一個 novelty 啦。即係 naturally 見到佢，哇，好特別喎，好靚喎，哇，係咪識得飛㗎？哇，無人機嚟㗎。咁然之後打落去，你有啲聲音喎。咁又哇，好好聽！我好難唔當佢係一個商品嘅。咁但係佢另外一樣嘢就佢唔可以係一個商品咁樣，唔可以一個 mass production 咯、因為佢每一個嘢都係要揼揼完之後，又要即係做好多人手嘅步驟，要聽，又要諸如此呢樣嘢。咁你變咗係真係而家有個德國大廠去做嘅，咁嗰間大廠其實我都好中意嘅，因為佢係做好多啲敲擊樂嘅廠，佢啲嘢都靚嘅。但我做咗隻 pan 出嚟咧，佢係個成本其實係會貴過你自己去 search 一個揾一個即係 maker 嚇， 因為始終個人手嗰個問題。我時時解釋嗰樣嘢，即係好似你而家演唱會，譬如有啲人打 drum set 有個叉，其實嗰個叉你就算係大牌子都好咧，佢最後嗰個步驟都係靠個人手揼嘅。咁呢度就好似個叉咁啦，你當。咁而家你講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呢度有九個叉喎。咁一個鏟你通你都要即係好啲嘅都要即係2000蚊左右啦。咁咪啱咯，乘翻條數。 咁我想問一下你，譬如呢啲你大家因為大家光澤啊出嚟嘅嘢咧、色澤或者其他嘢，整體成個音域大家唔同噶嘛。咁你會揀嘅時候，你會睇好多 mixer， 揾下邊個嘅一 mixer 個聲係啱你噶嘛，係咪？ 係啊，啱 feel 就得咯。 係啦，即係個好主觀嘅一個感覺嚟噶。 係啊， 即係變咗其實。當你就算演出的時候，大家嗰個成件事都好不同，因為可能大家拿個 hand pan， 大家玩的音澤啊、色澤啊、音響啊、個 音域都很不同嘛。 係啊， 即件事都成件事就好唔好，即其實有少少難掌握嘅，會唔會嚟講都比較 唔難嘅？因為咁啊反而易喎，因為你覺得你中意咪得咯，即你覺得哦呢、這個有 feel 嘅，咁就係呢個有 feel，因為我解釋唔到 明白 其他嘢噶嘛，你冇得解釋噶嘛。我、啊哦、原來呢條友整啲嘢係咁嘅，啊嗰條友話多啲 sustain 嘅，咁、但係多啲 sustain 我係覺得頭痛嘅，咁點解你覺得頭痛，我又唔覺得頭痛咧？咁、總之你就喺度篤篤篤啊呢、這個啱喎，咁你就可以同佢溝通。咁反而初初唔識音樂嗰啲人會揀乜嘢 scale 啦，因為佢哋唔知唔識得嗰個即係哆咪哆唻咪發嗦啦、鐵托或者 A B C D F G 嗰個 system 啊嘛。咦，咁 minor 同 major 有咩分別啊？咁咩？咁佢有 hand penny maker 又好中意安好多好浪漫嘅名喺度。咁呢個呢個叫 sunset 啊，一個叫 sunrise 啊，呢個又叫做唔知咩，又整個日本名俾佢攤啊。Akibono 啊，咁就係。係咯，我聽到 Akibono 咁即係咩咧？咁我都要睇翻啲咩音嘅，但係佢哋就會係咁咯。又或者一個係 Celtic 就會比較啊 ，OK 得明解咁樣。 但係你哋嗰啲寫過即係呢個 pan pan 嘅 community 個社區嗰個背後大家嘅理念係咁樣嘅時候咧，大家你哋好似每年都有個 conference， 大家傾啲咩嘅？你 conference 裡面 其實冇嘅，而家佢哋出邊有個叫做 hangout。咁 hangout 咧就係、是、我哋香港都搞一次嘅、就唔係我搞嘅。咁另外有一個叫 hand pen association。 我見到係。 嚇，咁佢叫阿 Chris， 咁佢就會去搞呢啲嘢。佢會想做一下啲 community 嘅嘢。咁、hangout 嗰樣嘢本來係一班人，佢哋係一個叫 close system咯。即是是我哋搞，然之後我哋可以喺邊度搞或者喺邊度搞。咁、但係後屘佢就 open 咗嘅、即係其實邊度 local 搞咧都 OK 噶啦。嗯，冇乜所謂，即係放咗嗰個所謂嗰個 權限俾大家。 權限俾大家啦 ，open system 咯，即係好似 Tesla 放咗好多 technology 出嚟、就係話啊，而家我嗰個 patent 我減短啦，你哋可以用啦咁。 咁、但係好似啦，大家每次 conference 之後會令到啲咩火花走出嚟咧？大家每次 我咁唔知嘅，有時可能 hea 幾日都冇嘢走出嚟，你知人呢家嘢啦，火分咁樣。 但係有時可能大家又咦就撞到啲好嘢出嚟，做咗個作品出嚟都唔出奇 喎。有可能㗎，因為其實創作有時未必係刻意為咗創作，未咗真係舊嘢，所以係唔知嘅嗰樣嘢。 好啦，咁而家呢個時間我又俾幾分鐘你啦，即係呢個時間你有冇啲咩用個音樂想同觀眾溝通一下先，跟住先再去下一節講下你。電影音樂啊，其他配樂嘅嘢或者各方面，好嗎？ 好啊。 你想玩咩？你自己隨意啊。 好啊，我中意玩一啲靈性啲嘅嚟。 好啊。當我聽啊，享受緊啊。嗰個快樂旅程之後，我哋依家咧差唔多下一節咧會翻嚟再講下咧。頭先你做嗰啲咩創作咧，俾大家認識一下。第二樣就係你講下咧，你同好多唔同嘅 artist 做咗喺電影音樂嘅創作啦，甚至最近咧有套中英街一號嘅